国家队运动员亲自讲解，竞彩答题赢取丰厚奖品，每天学点冰雪运动知识。欢迎收听冰雪知识微课堂。 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冰雪知识微课堂，我是夏萌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，我们继续邀请原中国女子冰球队队长、现任北京冬奥组委运动员委员会委员王丽诺，她将为我们讲述中国女冰黑色六秒钟的教训。 大家好，我是中国女子冰球队退役运动员王丽诺。2006年意大利都灵的冬奥会，我们有一个资格赛，当时是在北京。当时如果最后一场球跟瑞士队打平，实际上我们就是胜利，也就是可以拿到这个入场券。这件事提起来呢，就是好多人都说是黑色的六秒钟。当时我们实际上已经是平局了，3-3，比赛还剩最后10秒就结束。在这10秒的过程中呢，我们打出一记死球，但是死球的过程中还没等到的对方死球位置的时候呢，场下的裁判员呢出了一点问题，也就是说他可能忘记摁这个表。那么实际上这个球冲到底线的时候吹完哨，如果按停表的话应该还剩4秒就结束了，但是呢场上的主裁判员就认为是10秒。在这最后的10秒我们就恰恰被瑞士队把比分给反超了。那最后呢导致了我们非常遗憾的错失了这次这个奥运会。我现在的感受是我觉得我们还是没有做好，所以连接到我们马上要举办的2022年冬奥会，即便是我们是冬道主，我们不能错过每一个的小的细节。 好的，以上就是今天的冰雪知识微课堂。冬季项目的运动员们会在每天中午的12点、下午4点和晚间8点，利用2-3分的时间，简单而又明了地为大家介绍冬奥知识，分享他们的运动感受。欢迎大家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，也同样欢迎您接着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